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FM 九七点四，娱乐最王牌迎新派对，音乐加减法，9月7号到14号，众多音乐人空降直播间。 我们是火星电台。 我是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 音乐加减法，我们是岛屿心情。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苏玉莹。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赵赵。 云端音乐中，星光熠熠，青春活力。锁定收听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晚上5点到7点，迎新派对，我们等你。 9月7号到14号， 迎新派对等你。 放学啦！ 嗨嗨，我又出现了。 哎，你出现，你放学了，你出现，你是什么角色？ 我这要值日生，搞卫生。 哎、哦，还想说小卖部的老板娘啊，就有什么都得跟你这儿来买啊。 哦，哎，你有没有觉得就是那阵儿放学的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事儿，就和一群同学搞卫生，然后那 卫生， 对， 你这么热衷这件事情吗？ 重点是和大家追逐打闹，哦、尤其是扫那个校园的时候。好开心， 就是，所以就从以上的这一段话里可以看出来，你也不是什么好学生呗？ 哪有？ 你让你的老师也太操心了吧？ 对，也是有点操心。但6年级之前，好像是学习还是不错的，就是基本上年年能拿一个双百。嗯，不是， 为什么我现在脑海里面都是《西游记》里面的画面？那菩提老祖对孙悟空，嗯啊，对你以后不要给为师闯祸就好。不需要你记得为师啊。 嗯，今天我们要在借助今天这么很隆重的一天，9月10号，要向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包括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老师们致敬。 哎，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 啊、是教师节。同时我们也用音乐继续和工作说声再见啊，因为9月的开学季我们策划了音乐加减法，今天迎来了第三组嘉宾，就是岛屿心情乐队。 哇哇， 月下二当中的精彩表现，很多人都超喜欢他们。 对，嗯，四位成员呢，他们好像据说是发小，而且从小一起学音乐，嗯，从小就立志说我们一定要做摇滚乐，嗯，所以今天我们来现场感受一下。 对，然后这些摇滚少年估计小的时候也没少让自己的老师操心， 请家长，请家长。 可以稍等他们片刻，而之前我们先用音乐来开启今天的我们的音乐之旅。 Goodbye work,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个暖场啊，热场的嘉宾是阿尔达克，来来这首 Bye Bye， 跟今天的工作和这一周的工作说一声再见吧。 Bye Bye。 同时，今天的节目依然是在 FM 九七四，我听听 FM 的音视频的直播，同时还有各大的微博的平台啊。 吹走了那灰色的天空，心自由的在跟节奏律动。说太多，跟着节奏自由移动，思绪没必要太多，这是一首轻松歌。我只想说拜拜拜拜离开，我就要放松的心态。灰色的天空， 悄地在跟节奏律动，不要跟我说太多，跟着节奏自由地动，思绪没必要太多，这是一首轻松歌，我只想说拜拜拜拜离开，我就要放松的心态， 这周终于匆匆忙忙的结束了。 对，大家过得怎么样啊？是不是开心呢？或者说你们忙不忙啊？我希望这个周末的时间大家可以轻松的愉快的去度过。 对，当然今天也是9月10号教师节，所以今天的音乐加减法的岛屿心情专场呢，也是会通过线上 live 的形式，把美好的歌声献给所有的老师们。 是，今天我们就边聊啊，我们呢这个有时间我们也唱几段啊。那今天的这个啊，今年的这个开学季呢，就是学生们也减负了，不过其实对于老师们来说呢，这个肩上的责任其实也更重了。 对， 所以双减政策之后的第一个教师节，我们要格外的向老师们说一声辛苦了。 对，现在还记不记得当年给你印象最深刻的那位老师跟你说过什么话？有吗？我们可以互动一下这个话题吗？ 就是还是那句，闯了祸不要说出为师的名字。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没有啊，我记得一些老师的脸庞和他们曾经说过的话，我们今天都可以回忆一下。 对对对， 把我们的感恩的心融进我们的歌里面，好吗？ 天好蓝。要和你一起看，起风时有你来温暖，心事简单，一句说完，要我们永远不会分开，有眼泪也因为你灿烂，微笑因为我盛开，要谢谢爱，有你在我身边守护我的未来，有多少美丽奇迹你手心里全。 我就当我给老师唱了一首歌了啊。虽然这个在上学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机会，哎，我觉得今天算是有一个机会，在这个教师节把刚才的这首《谢谢爱》送给我的老师。 对，来自花园精灵，要致敬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辛勤的园丁们。 嗯，所以其实现在回想到那些老师们啊，有一些老师其实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嗯， 我就记得我这个高考结束以后，那个我的数学老师， 嗯， 当时看到我以后就绕道走 啊。为什么？ 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你。 不要说你是我的学生，还是那句经典的台词。 是， 有的时候我们就回忆起来，那些台词好像是祖传的那一味儿。有的时候就遇到那些语文老师，你特别担心听到一句话，就这篇课文一定要全篇背诵，第二天我要抽查。 嘿，好。 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然后紧接着他会跟一句说：“背诵全文这种事儿不是送分题吗？你知道你要把这全篇默写下来的话，你在考试的时候能碾压多少人呢？” 反正就是对，就是会有一些经典的语录，包括那些比如说物理老师， 嗯， 那常常会就是声形并茂的向你去讲一个就是一个知识点、 嗯， 比如说甚至他们的身体会熬成一个形状，一个力再加上这个力，然后这个感觉 正负极，我们该怎么画这个图呢？ 好好好，今天我们借着这个机会呢，也一边跟大家这个聊天听音乐的时候，一边呢我们也致敬一下自己的老师，同时呢也为他们送祝福。 对， 如果你们今天有祝福想要为自己的老师送出的话呢，一定要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今天的节目除了在我们的音频直播，你们还可以在各个平台，在微博的各平台去看到我们的节目，在底下留言，说不定我们待会儿就找机会啊，我们和岛屿心情一起来念一下。今天在微博直播、微博音乐、微博校园以及北京用广播的官方的微博都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同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不要忘记关注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 FM 的直播间，我们的互动也在持续当中。稍后17:30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请出我们今天的大来宾。 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昨天还在跟吴编辑聊 娱乐最王牌， 说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要测评歌曲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哎忙的时候就特别忙，闲的时候呢就是哎真的是很挺空的。为什么？有的时候歌手会集中发片嘛，或者发歌，突然一下我们就不知道今天该测评谁的歌了。 是， 哎，有的时候呢，就今天一首也没有什么值得推荐的，所以今天刚好赶上这个星期五，哎呀， 这集中发片的时刻呀。 黄小琥啊，徐佳莹、李慧珍都发新歌了。 对，而且当红女团 BLACKPINK 的人气团员 Lisa 也首次发行了自己的 solo EP。 哎，这个 Lisa。 对，在这么多新歌里面呢，我们选不选 Lisa 呢？不。 我们选择了 徐佳 莹 啊，对对对， 你看应该这段这么说 ，BLACKPINK 的 Lisa 发了自己的新 EP La Lisa， 但是我们今天选了拉拉的一首歌， 这样也很好，先支持我们的华语的音乐嘛。 是《雏形》这首歌听起来，反正我今天下午一直在单曲循环，循环几遍我都觉得很耐听。 对，而我觉得音乐有的是创作就是挺随性的过程，比如说他说这个灵感其实就是有一次上一个通告，然后就抱着吉他随便哼唱了几句，就觉得副歌就出来了，没有关系，我喜欢我们的不积极。就是有的人就是这样，不着急，什么事儿都不着急。尤其是在亲密关系里面，其实急着向对方表明心意啊，要回应啊，或者是工作里面啊，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希望赶紧去达到一个目标，求新求变。 对 啊，或者学习里面一定要着急去确认一个成绩。 对， 就容易着急出来一个反方向的结果。 对，容易走到这个最初想去的地方，或者说他的这个相反的背道而驰，所以才会用一句话说没有关系，我们喜欢我们的不积极。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原地的休息一下，不是说就是让你真的躺下，而是说真正的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才可以更有力量的出发， 顺势而为的来听这首拉拉的新歌《雏形》。 很想你，可当你在这里，好不容易走到一起，却还是感觉有距离。很想我，想证明在这里，好不容易找到话题，却忘记 系，我喜欢我们的不积极，动不动就冷场也可以，让我捧着你的安静没有关系。我们不急着去看美景，也是因为在混沌夜里才愿意不在一起，我只想要你的初心，没有关系。我喜欢我们的不积极，偶尔多愁善感也可以，温柔捧着爱的初心，没有关系。我们不急着说我爱你，等时间允许 今日测评的是拉拉徐佳莹的新歌，叫做《雏形》。 对， 这首歌你会给几颗星呢？欢迎你到听天 FM 的聊天室里面给一个评价。哎，欢迎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74醉王牌来评论这首歌。 嗯，这首歌我一定要给五颗星，除了这个今天心情特别好之外呢，还会有四颗星是觉得拉拉的歌，它给人那种很单纯的感觉，就是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宝藏歌手。我也特别喜欢他给张惠妹写那首《缓缓》。 嗯，我喜欢我们的不积极，偶尔多愁善感也可以，温柔捧着爱的初心没有关系。我们不急着说我爱你，等时间允许长夜将近，最后不知 给了五颗星，今天我给出四星半。 为什么呢？那半星扣在哪儿了？ 半星是扣在，我可能今天需要一些能量吧。当然这其实并不是你喜欢或不喜欢一首歌理由，我还是挺喜欢这首歌的。 嗯， 拉拉的声线在华语乐坛的女歌手当中属于那种可以非常自然的去将一首歌整个的脉络演绎出来的人。 对， 而且她的声线尤其在高音的部分，你听不上去不会听到那种特别狠的那种力道。 嗯， 就很自然，就是她属于那种特别会唱歌的人。 对，就是把自己的声音当做一种武器来使用。比如说她在歌手的现场还翻唱了那个我还年轻我还年轻。 嗯， 你就是觉得这首歌好像，如果你没有听过原版的话，这歌应该是他自己的。 好，评价是超级高， 很好听。 那大家会怎么想？也欢迎稍后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啊。 嗯， 就是可以投票，看看你会投几颗星啊，或者是觉得这首歌好不好听，也欢迎你们告诉我。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既然最近都是一个校园的主题啊， 嗯， 不妨听一首特别青涩的歌。我刚才说了嘛，很多音乐有的时候化繁为简啊，听着你特简单，小民谣啊，一听就觉得好，特别的美好。这跟你年龄没什么关系， 嗯， 就是觉得突然会回到青涩的那个模样。 我听这歌，我觉得班主任在看我。 天空 从那个班级的那个后门的窗户上，哎，哥， 干嘛？ 柳枝随风摇摆，我站在树下发呆，粉红色的云彩都轻轻地一抬，望见你的风采，拂流苏的裙摆，脸上挂着粉黛，微微的笑像小孩，站在你家门外，轻轻地把门敲开，害羞地低下脑袋，让我偷偷看你，在你回眸的微风里，让我偷偷看你， 在你离去的背影里。 这是赵雷啊，让艾柯引起自己无限回忆，并且有些胆战心惊的歌。 让我偷偷看你，觉得我们班主任在上自习课的时候扒着那门缝看我呢。 对，就那个时候觉得老师很严厉啊。 嗯。 但是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老师，在我们的人生道路、成长的路途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或者说呢，会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印记。 嗯，或深或浅。所以在教师节来临之际呢，音乐人孙永志推出了音乐作品叫《冰雪中那枝梅》，来赞颂全国教师的杰出代表。 对，所以我其实觉得接下来真的是可以把这句话和这首歌就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嗯， 真的是每个人的灵魂生命都会有老师的印记，或深或浅。所以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来赞颂一下全国教师的杰出代表， 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老师，也借以表达对全国教师的崇高敬意。 她是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她的故事感动着千千万万的人们。在教师节这一天，她说： 我是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和千千万个个教师是一样的。当个好老师，让每一个孩子接受教育，做个星星之火，点亮孩子们的人生。今天是教师节，也祝我的同行们，所有的教育工作者节日快乐。 接下来请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全新首播，由孙永志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冰雪中那枝梅》，对张桂梅和千千万万的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那块黑板平静而响，那张书桌却要飞翔，一个灵魂山中起舞，一种信念随之歌唱。病痛不能撼动坚强，苦难终会缴械投降。不向命运低下的头，就来迎接灿烂朝阳。信念随之歌唱，病痛不能撼动坚强，苦难终会缴械投降。不向命运低下的头，就来迎接灿烂朝阳。啊，你是如此平凡善良，却温暖我们的心房。 赞颂全国教师的杰出代表及勋章的获得者张桂梅老师，借意表达对全国教师的崇高敬意。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冰雪中那枝梅》，是来自孙有志的作品。 在我们的留言里面有很多就是表达自己对老师情谊的，包括呢有红果说这个自己的高中的老师啊，班主任老师都80岁了，一直有联系啊，祝您健康快乐。 是我们在那个说教师节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呢，一定听过一个似曾相识的一句话，不认早恋，男同学和女同学保持这个距离。 对，老师都是希望我们好好学习，是吧？ 对。 哎，但是娜娜说呢，让我难忘的一位老师是刘立四小学的体育老师马老师。马老师，一定体育老师应该喜欢这样的歌。Friday, I'm in love. Thank you. 哎，这个星期五应该是很欢乐的。我们会请岛屿心情现在稍作准备，马上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到我们的FM 974的迎新派对了。 是的，不要忘了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可以关注974随阳牌，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当然，我们现在新浪微博和抖音直播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可以通过视频看到我们两张大脸。 这个可以忽略啊。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奥迪旅行车家族用自己的方式出发，活出生命的辽阔。奥迪老友计划金融方案，首付20%起，36期利率低至3.66%。详情敬请垂询北京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娱乐最王牌迎新派对音乐加减法，9月7号到14号，众多音乐人空降直播间。 我们是火星电台。 我是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 音乐加减法，我们是岛屿心情。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苏运莹。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赵掌。 云端音乐中星光熠熠，青春活力，锁定收听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晚上5点到7点，迎新派对，我们等你。 9月7号到14号， 迎新派对等你。 嗨，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老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同时祝大家下班快乐，同学们下学快乐啊，放学快乐。为今天是教师节，也要祝所有的老师们 节日快乐。 今天我们的音乐加减法迎新派对第三组嘉宾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月下二的人气乐队岛屿心情，再次欢迎。 欢迎 Hello, 大家好。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成员没有特别的齐全， 对， 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分别是谁和谁呢？ 大家好，我是岛屿心情乐队主唱刘伯宽。 我是吉他手史维旭。大家好， 哎，太熟了。所以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想问他们的问题，现在抓紧时间， 对 啊，抛下来。 今天有好多朋友现在已经在听我们节目，看我们节目啊，留言呢特别多啊，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啊，今天我们机会翻牌问题我们今天其实除了这个我们的线上的音频的直播之外呢，这一系列演出也是我们北京音乐产业大会北京音乐角的一部分。我们974的直播间呢，开启线上的音乐角。 对。 然后呢，这个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通过微博直播、微博音乐、微博校园以及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博收看视频直播。打个招呼。 嗨，朋友们，你们的镜头在这儿，机位在这儿。所以我们先给大家有一个喘息的机会，让我们的来宾稍微适应一下我们这节奏，然后先听一下他们当初的这首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 哎，岛屿心情带来的《岛屿心情》。 好嘞， 哇塞， 哎，哇。 这个宽叔啊、宽哥什么的叫你的都不一样，说特腼腆，说你瘦了是吗？ 其实是胖了吧。 我们镜头显瘦，证明、 哦、 对角度 好，有一个美颜的效果。 是是啊，所以其实大家都在看直播，同时也会想提到一些问题啊。 对，现在现在在回听以前的这个作品，什么感觉呢？ 就两个人跟那儿就笑。 哦， 对，因为我们平时也不太听第一章的东西， 对， 就感觉当时特别愣。 特别哎，我觉得愣这个字看怎么去理解。我其实昨儿我还写个东西说，你就是老是想从前的那个自己的时候，就怎么想怎么有时候都特别不满意， 又傻， 就是尤其是男生，我觉得那时候怎么那么愣啊，就是好像不管是写的东西啊，创作的内容，其实都会觉得带着一些稚气，就觉得出来的东西横冲直撞的， 是的， 就是没有什么修饰的感觉。但是你们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它是一个过程嘛，因为肯定得有那个时期。 对， 现在还能写这样的东西吗？ 现在应该写不出这个感觉了。 你看，我觉得就是最宝贵的地方啊，是吧？就是青春时期，你会觉得当初那个自己很愣，但是那个时代我们再也回不去了。现在就是给我们自己的音乐做了很多个加法，是吧？ 就那个时候，应该学校有老师喊你的名字，可能你都表现出来一副这个可能会不太搭理他的样子。但现在应该再回想，老师可能会觉得很亲近那种。 你们当时上学淘吗？淘气吗？ 淘， 特淘，特淘， 看着就淘啊！ 是， 看着就淘。 你们四个当时是怎么就决定说啊，开始一拍即合，组成一个乐队的呢？ 因为你们四个是发小嘛，对吧？ 对对对。 怎么就想到这个事儿了？学校不好好上课，就突然想到这个事儿。 还是 一开始我跟我们鼓手，我们俩是一个学校的。当时我上初一，他上五年级。 哦，初一和五年级。 对， 这选 我不，我跟你，我得这么说啊。就那个时候，你觉得那个跨度特别大，就是 我初一了，你才小学，我觉得。 对。 不带你玩。 现在其实你觉得，你说咱们生活里面到处都是比自己可能小个几岁的、大几岁的朋友，是吧？ 对。 就那时候觉得我就是好像比你大不少那种。 对，因为当时这个学打鼓的可能小孩也不多。就是通过我一个同学，就是跟我们介绍，然后当时就见到他。见到他一看他打鼓，哎，觉得这小孩打得挺好。 小孩 你看这个 小孩 对，他当时也确实是个小孩。 对，就是要介绍一下今天没有来到我们现场的贤俊。 谁不在说谁呗。 对、 挺好。然后 另外一位呢？ 还有一位。 剩下我们就是基本上同龄，我们仨基本上一样大。 就是一拍即合。当时 是一个学校的吗？还是就是 他跟贤俊是一个学校，然后但是我们那个城市很小嘛，咸阳。 咸阳。 然后对很小，然后玩的东西都差不多。都会年轻孩子都会集中到一个地方去玩， 明白？ 就 大概就是这个圈子 很容易认识，对。 那和贝斯手怎么认识的呢？张龙， 对，也是朋友， 也是介绍。 对， 就是当时你们会不会因为某一首歌啊，或者某一支乐队啊，就一拍即合，说要不我们就创作这方面的？还是 因为我们当时听的东西都差不多，因为就是，你有的磁带什么的，你借我听听，给他听听，就大家都一起听，基本上。都差不多。 当年都听谁啊？ 当年一开始听的就是黑豹呀、唐朝这些 最早的那些 Beyond。然后后来慢慢就有 Metallica 呀、Nirvana 啊、Nirvana， 慢慢越听越多。 对他们也一样，他们那个时候乐队凑人也是，我听说谁谁谁鼓打得不错，我听说谁谁谁就是吉他弹特好，就凑一块了，都是一样的。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也我觉得说是机缘巧合也好，或者说是注定也好，你们就凑在一块儿就开始就玩音乐这个。旅程了，会那个时候是不是都是课余生活啊？就是刚开始组的时候，就是学习之外，然后大家就在一块练， 是基本上把所有精力都放在这儿， 放在音乐上， 就不学习了。 不能这样， 我们现在讲的 不提倡，不提倡。 我们现在没有，现在我们讲双减嘛，就除了学习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就是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去丰富自己的人生的历程。我觉得音乐其实特别好。 反而弄音乐的时候，你学到东西更多， 对， 更广阔了。就是你要，而且还要有的是靠想象来支撑，有的时候靠真的东西来支撑。其实反而学的面更多了。 你肯定是那种老师说你的时候特能辩解的那种， 哎， 找不回来了。 对， 好，漂亮。 所以就是在第一张专辑出之前，其实你们是不是也有一些自己的压箱底的一些作品啊？就觉得可能那阵儿是小孩玩，也不是很成熟，但一直没有发过，有吗？ 之前一直没有什么 写过，没写 过录 过 的作品。 但是 我们之前是 我有一个乐队，然后他有一个乐队， 哦、 大家都有各自的乐队。 对对对， 后来凑一块儿了。 嗯，所以第一张专辑横空出世之后，就其实吸引无数粉丝。 嗯， 真的假的？ 真的。Enjoy the sunshine。 对啊，我们就是每天一个，就是后援团的团长。 哦， 昨天是这个对丁世光和叶喜儿、嗯， 辛苦您了，辛苦您。 今天是艾科。 对、 啊，好。 从风云那张专辑之后，好像就是获粉无数了吧？ 就会听的人多一些、 嗯、 对，喜欢你们的人很多、 嗯、 对。 哎，我们还是待会儿再聊音乐啊，我就问一个感兴趣的话题、 嗯、 我们就放接下来这首歌、嗯、应接一下啊。 哦， 你们当时还记不记得自己的学校的科目里面学的最好的是哪一门，学的最差的是哪一门？ 我学的最好的是历史。 哎，你跟我一样、 哦、最差的是数学。 你跟我一样，完全一样。哇、 啊、 天哪， 你们俩一会儿， 我是聊会儿 班的， 我是历史课代表来着。 哦， 哎呦，也就这个能当课代表。然后 那你厉害一些。 然后那个、嗯、数学就完全不行，刚说了、嗯、就是高考结束我们的数学老师见我都绕道走。 对， 就是不认得你， 尽量别看见 你、啊、以后别说我是你、 啊、对对对， 你是我的 师傅。是是是， 能看出来这个八加八等于八吗？数学明显不是很好。 哎，你说 我是语文最好，我觉得，因为我小学的班主任就是语文老师，然后把我们班弄得特别团结， 跟老师有关系。 对对对，我觉得跟老师有很大关系，你们这个班级的氛围， 嗯， 然后最差的应该也是就是数学类的吧，就是 数理化。 对对对对。就太理性的东西好像当时不是特别感冒。 音乐其实可能还是更感性的内容、嗯、就是它可能需要我们发散 更敏感的触角 想象力，这样八加八就等于八吧。 凌乱的思绪在脑中盘旋， 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这个岛屿心情啊，然后做客节目， 嗯， 然后我们刚好赶上教师节，所以今天其实也是把音乐送给曾经的老师们，包括这首八加八等于八 送给数学老师们， 请不要埋怨我们啊，不是说不想好好学，确实可能那个时候可能对你人，就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在学校的时光、嗯、很多时候你其实已经心里面有个影子告诉自己说我要追寻我自己最想要的东西， 是， 所以可能我说偏科这个事儿呢，他有的时候呢也不是个坏事儿，看怎么理解。 嗯， 你觉得说这个孩子偏科，老师说你不要偏科，你都得学。 嗯， 但实际上当你偏科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大概知道说，哎，我这辈子有一件事情是我更喜欢的， 嗯， 或者我更容易去发展我自己的。 对对，所以八加八等于八，就数学不是很好，但是当时要是有那个哲学课的话，我觉得你们应该都能满分。为什么呢？当时为什么要叫这么一个名字？ 就是说，就是每个八嘛，代表一个。一个含义， 嗯， 一个是我们当时我们几个相识有八年了， 嗯， 然后就想就是，其实应该我一开始想的是八加八等于十六，就这样子 啊，一个 叫， 嗯， 然后最后觉得就是这三个八可能 就看起来更好看一些， 寓意也特别好啊， 对，听起来也好，八八八， 对对，而且就对，咔咔就是发。 这首歌是在月下的现场演过， 对， 嗯，当时就是直播二十强，是同台 PK 的人是谁来着？ 是马赛克， 马赛克，嗯 嗯。就证明 大家还是好乐队， 对 对 对， 还是比较能够接受他们那种风格，是吧？嗯， 就是我觉得音乐的风格不一样，但是因为月下，首先我理解它是一个音乐综艺节目， 嗯， 哦， 就是它的节目的属性决定了它不单单是说要就是有音乐，它肯定还要有很多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部分，所以 对对， 不用纠结这个事儿了吧？现在也不纠结， 当时也没纠结， 对。其实挺好，我觉得有一个舞台让更多人认识了你们。 嗯， 是。 其实现在你看，除了一些从月下认识你们的人，其实很多人是就从你们刚出道就是听到现在的那种， 嗯， 铁中的一些歌迷或者这些好朋友们，他们会一直关注你们。 对，比如说我啊，就去看过他们的现场啊。 啊，对，我 真的假的？ 对啊。 哦， 就是在糖果 Live 的时候，然后你们有一次现场， 哦， 但是我忘了是和谁来着。刚刚我们就在回忆这个事儿，到底是和哪个？是张成，然后一块儿的那个现场 Live。 哎，就是在节目里别讲自己朋友圈的事儿嘛。 啊，对对对。 要这样，我就是上次我跟窦唯吃碗面 啊， 好， 那个， 挺好 是吧？后来他骑自行车把我带回家了。 你不说窦唯给你做了一碗面吗？ 对，我给他扒蒜了。嗯，行，好好， 多吃点蔬菜。 聊聊天啊， 嗯。 然后哎，谁声音小？有人说你声音小。 哦。应该是刘不欢声音小一点， 对对对，宽声音有点小， 对， 要是离得再近一点，我觉得还行，还行。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不要忘了，我们现在正在音视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通过新浪微博的方式或者通过抖音的方式都可以看到我们。 对啊，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微博校园， 嗯， 啊，微博直播，微博音乐，微博校园，还有北京音乐广播的官微。 嗯， 然后呢，下周我们还会有苏运和赵赵做客直播啊。 嗯， 那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和我们的岛屿心情一起来聊聊他们的音乐。 这我太期待了。 对，然后音乐吧，因为刚才说的都是童年的事儿， 嗯，对， 嗯， 小的时候的事儿，因为教师节嘛， 嗯， 这个不用想了，两个人肯定都是相对比较叛逆的少年，对吧？在学校里面有点叛逆， 对对对对， 嗯。我们来读一下大家留言吧，比如说这个叫做岛屿上的草莓人，他说认识你们是从《玩具》这首歌开始认识的， 哦，2015年， 对， 嗯， 哦， 所以今天我们现场是不是有个礼物呢？ 哎呀，好呀，一会儿我给你唱一个玩具。 可以可以， 哎， 我特别期待。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场的 live house 的感染力是在于你可以直接面对面那些粉丝， 嗯， 而给我们这种听众最直接的感染力是全场在合唱这首歌的时候会很莫名的感动。 嗯 虽然当时这个创作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嗯，因为当时我们可能就25、26岁， 嗯， 然后身边也有一些大哥哥， 嗯， 他们结婚时间比较久了， 嗯， 然后家里边也会有一些就是摩擦， 嗯， 有一些矛盾，然后他的孩子呢跟我们几个关系都特别好， 是， 嗯，当时有一个大哥哥，然后就是当时他们家里边就是闹一些矛盾，夫妻两个闹矛盾， 嗯， 然后我们就是看有一次见孩子了。 特心疼，就挺心疼孩子。 对，然后当时就以这个孩子，就说以这个孩子角度来写一个歌。 我这个命题其实不是特别的好写， 嗯， 我个人觉得这个， 嗯， 这个切入口其实它很容易写出一首伟大的歌，或者说特别好的歌，但是有时候又容易就是进入到生活里面的那种鸡毛蒜皮的那个就是那个框架里。 对， 比如说你像 Judy， 对对对，那也其实我觉得也是同样的 同一个视角， 嗯， 就是你看到一个孩子，你能感同身受他的一些心情和状态的时候，但这其实又是一个特别不好理解的事儿， 嗯， 所谓的婚姻和爱情的这个主题。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们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 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都不懂，都听不懂，也希望大家都听不懂。 哎，人生和爱情的这个课题，我们就且行且学吧。 对对对 对。 嗯， 好，要是要听一下这首歌吧，说到 我们等一下要不现场演吧， 那就 给他们准备的机会， 哇， 准备的一个时间。 哇，这个还留一个。 真的要唱吗？ 让大家， 真的要唱吗？ 这么厉害， 这个心情跌宕起伏啊！ 我跟你们说，今天， 啊， 其实今天沟通就是因为就来了两位嘛， 嗯， 然后就说我们要不然今天就别那个现场唱了，然后包括这个都说要不然就咱们就聊聊天什么的啊。 是， 嗯， 但是经过我们这一番这个。 轰炸 软磨硬泡，说不行都来了，怎么着？ 对对对， 现场咱们得边聊边玩一会儿。 对， 然后就是， 对 有音乐， 我们这样吧，先用一首歌曲帮他们过渡一下，也帮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过渡一下。咱们听一首这个《远航》好不好？ 好， 因为这首歌的旋律呢会更加的轻快一些， 是， 然后也融入了一些电子的元素。 对， 等一下我们听一下现场版 的玩具。 哎，这首《远航》我很喜欢的那个点，其实就是我觉得啊，其实音乐也有时间的属性，它其实特别适合黄昏、傍晚，向着黑夜过渡的那个时间，灯塔的光亮起的时候，然后我们来《远航》，哎，这个感觉。 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就是娱乐最王牌。然后今天我们来访的嘉宾呢，就是岛屿心情，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了，再次欢迎。 嗨，大家好。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很多朋友非常期待这个玩具的现场版，可能马上就要送上了。 对， 准备好了吗，二位？ 啊 ，O 不 OK， 刘哥 ？OK，OK，OK，OK， 好。 哎，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吧，我们就是谈着玩啊，跟大家一起。因为这个感觉是什么，我们就是一个课后的一个派对啊，就是迎新派对嘛，所以就是想象一下很多同学们，因为今天还有微博校园嘛，所以说其实很多同学们也是在可能会在宿舍里啊，在食堂里看直播听直播，然后希望能有这个感觉，好吗？来， 改变总是悄然无息，如同暴风雨无所适从，可我还未学会坚强地面对， 的接受你们的谎言。能否停止你们的争吵，不要带给我这样的恐惧。他的哭声你从未在意，我的愿望还有机会完成吗？不应该是这样。 不插电的版本今天是头一回听， 哎，这个收尾收的好自然啊， 很默契的感觉。 对，就这个就很像班级派对了，该上课了，突然收啊，好，挺好，好听。 对， 哎，就其实这个温暖的气息啊，然后在这首歌里面，如果能听到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的好。 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也该抛一个问题了，哎。吉他我们可以先收起来。 好， 什么问题呢？ 哎，我们想问一个问题啊，问给这个正在听节目和看直播的各位听友和网友们。因为如果你们答对问题啊，就是加这个手机号回复给我们的话，啊，最好北京地区的手机号，我们这个连线的几率会比较高啊，因为电话可能打的会比较顺。 对 啊， 长途不好打， 长途可能就是打的就慢一点。 哦 啊，这个那个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还得这电话费了。 哎，对对，长途有点贵， 稍微我们 得漫游， 其实有点成本啊。 是， 就想问一个问题，岛屿心情乐队是来自于 哪一个城市？回复城市名字，然后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送到九七四最王牌，稍后我们就会联系你啦。 对，微信公众账号九七四最王牌，一定要加你的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然后最好你能是他们的歌迷是最好的，你可以加一句话证明你是他们的歌迷。 哎呦， 这样的话呢，我们联系你的几率就会相对比较高了哈。 孩子在我眼前跳，鼓楼大街的车流里。有个我在想我， 鼓楼这个北京也有啊，那个那个 西安也有， 也有是， 哎， 其实好多城市都有， 是 中国鼓楼什么的， 这算给了一个非常好的提示啊， 哎，就大家猜一猜啊，哎，好好想想， 姑娘们希望她们的美丽像这照片一样留下来，别走了。这个城市里像往常一样看着鼓楼大街，我想问鼓楼先生，你能看到我吗？孩子在我眼前跳着鼓楼大街的车流里，我不知道还有谁像我一样，还有谁只有谁像我一样，还有谁，还有谁，还有谁在想念我？ 请问岛屿心情是来自哪个城市？记得要加手机号码发送到九七四最王牌哦。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韩立，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这是岛屿心情的灯火啊，天色渐晚的时候听这首歌啊、刚才我们的远航也有灯火。今天我们的九月的开学季的策划啊，我们其实也是因为加减法迎新派对的第三组的嘉宾岛屿心情做客节目，同时今天也是教师节的特别节目， 对， 我们也把音乐送给我们曾经的老师们，我们的人生路上的灯火、 辛苦了， 对，老师们辛苦了。 为什么我觉得最近说话老有朗朗那味儿？灯火，大家好，我是朗朗。这采访老是被带跑，哎呦，真的是。好，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系列演出也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啊，这次我们北京音乐产业大会北京音乐角的一部分，线上的音乐角啊，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看视频。 对，大家可以通过微博直播、微博音乐、微博校园以及北京音乐广播的官微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再次欢迎岛屿心情， 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对，今天还会有很多礼物要和大家来分享呢。 是的，来了两位啊，一个是这个卜宽，还有一位是这个维旭，再次欢迎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迎接一位你们的。有可能是你们的这个歌迷啊，我现在不知道，因为这个电话是我们随机挑选了一位朋友，请他进场。嗨、 ，Hello。 哎，你好，艾哥，你好，白杰，你好， 嗨， 你好。Hello， 岛屿心情乐队，你们好。 Hello，Hello，Hello，Hello， 特别有现场感，这是我们前线的一个记者。 对啊， 开玩笑，开玩笑。 请问这位朋友，你现在是身在何方啊？在哪里？ 我现在是在一个学校里边，我就是一位老师。 哦，辛苦了， 生日快乐！ 所以我今天就没有想到，今天特别的激动。 哎，老师好，老师好。哎，我们也没有想到，就每次我们有这样的巧合的时候，总会有听友啊，会有朋友怀疑我。 托儿， 像那天火星电台就是提前安排好的，我真不是，真是临时打出去的。那个怎么？ 对，我是一个大学老师。 大学老师怎么称呼你们？该您贵姓？ 哎，我姓王。 啊，王老师， 王老师 ，教的是哪一个科目呀？ 我是一个军校的老师。 哦，军校老师，厉害厉害厉害！ 对， 在每个人生活里面都会碰到过一个王老师啊。这个王老师是军校的王老师啊， 肃然起敬。 现在就特别想踢正步了，我都哎呀！王老师，这个工作的很辛苦，今天呢是属于你的节日，我们在这儿真的要跟您说一声辛苦了。 对， 谢谢你，谢谢。 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跟您出这个音乐的难题了，不知道说会不会难到您呢？就是这三大问题，我相信今天会有运气的加持的，好吗？ 对，哎，王老师平时自己也很应该也很喜欢音乐，对吗？ 对，我非常喜欢音乐啊，尤其喜欢听咱们这节目。 好，感谢啊， 每天都听。 今天我们有礼物送给你，除了我们的这个974的小红包之外呢，我们也会帮你现场啊，我们就现场要一份礼物。 对， 让这个导演 巡演马上开始了，是不是？ 是，对， 巡演的门票。 巡演要开始了吗？ 对 是， 赚 是吧？太棒了！ 我本来想要一张 CD 什么的，要到了巡演的票。 巡演 。北京站大概的时间要跟大家说一下吗？ 北京站， 北京站忘了王老师等太久嘛，要不然是吧？ 对对对， 没定时间吧，反正有一站就行。 对，是有北京站， 有北京站是吧？ 好嘞，那我们先打。 那我一定去参加。 好， 好，谢谢。 好， 来，王老师先给我们揭晓一下刚才这个预热题答案，请问岛屿心情他们是来自哪个城市呢？ 来自陕西西安， 嗯， 好嘞， 也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哦、 所以今天特别有缘分。 其实答咸阳和答西安，我们就是今天我们都是双答案吧？ 是的，是的， 你们是在咸阳长大，然后后来其实就是音乐的过程是在西安， 是的， 组建乐队什么的，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答案都是正确答案啊！ 对， 恭喜答对 啊！ 谢谢。 来，让我们二位就为我们的这个王老师来出一下题。 一道题，西安的美食， 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可以为难我们老师了。 就哪个饭馆开在哪儿？真的， 其实是音乐上的。就是、 对，我们问音乐题吧，好吧？ 对，音乐上的一个 三道题， 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 好，我们从第一题开始啊！稍等，我要给一个音效。王老师，平常这个你考别人，今天我们要就试着考考你，加油！ 对， 加油！那我尽力，二位，哎， 加油！ 好，哎， 《追梦人》这首歌。然后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让青春吹动了你的，答案是 A 是长发， B 是短发。 好简单，这个没问题。 嗯， 长发 、 哎， 没问题， 答对 了。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 特别好听这首歌， 对，好听好听。然后 所以刚才这段也是听到岛屿心情现场版的， 现场的 live。 嗯， 好，哎，我们第二题 特别珍贵，哎，谢谢，哎，好嘞。 来吧， 我想我现在需要些括弧 ，A 是氧气 ，B 是勇气， 是一首我们的歌叫。 我想我现在需要些什么玩意儿来着？ 氧气还是勇气啊？对， 我觉得是 氧气， 学氧气吧，氧气， 哦、老师学了 氧气， 氧气 来听听。 哎，有那个时候我们上课，有时候我们答错，老师会提醒我们吗？ 不会， 他就 我现在能改答案吗？ 站到后面去，就是那个 老师，你说你还想改吗？ 选 B。 哦，勇气， 勇气， 听一下， 是不是勇气啊？来，我想我现在需要 些勇气。恭喜你， 谢谢。 老师不愧是老师， 对他常常出题嘛， 画过重点。 对对对， 好，第三题，啊，迪安迪还是 这首歌的名字叫《八加八等于八》。 嗯， 然后这句是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你 A 是难过 B 是悲伤。 最后一题了，答对就成功了。 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你？ 就是我到底 做了什么让你 悲伤？ 悲伤 过，我再给你唱一遍。我到 底难过。 行了，礼物给你，你站到后面好吗？ 哎，我觉得其实这种 太逗了， 有时候我们说亦师亦友嘛，我觉得有的时候老师如果和学生的关系这种就是这样的一个很 特容易。 我觉得今天大家特别向着我啊，因为我过节。 因为你就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也常常向着我们嘛。 对对对对，辛苦了老师。主要我们今天就是非得要把这两张门票送给你。 好，特别感谢。 对，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是教师节，所以这个我觉得必须要把祝福送上。 嗯 嗯， 好，那就答应了，岛屿心情答应要送出巡演的门票，送给你好吗？ 没问题。 好，谢谢， 到时候到现场去看他们的演出。 王老师，我再提醒一下，可以稍后呢挂了电话之后呢，把你的收款二维码包括你的联络方式发送到九七四最王牌的平台上。 嗯， 好的，没问题。 好，谢谢王老师。 好， 王老师，先不要着急啊，因为其实每天我们这个地方都要送一首歌。 对， 我们就是今天也要送一份祝福。 认识你真好。 对，王老师，因为今天你肯定会接受很多很多的祝福啊。如果让你去送一份祝福，你会送给谁？ 送给我的学生们吧。 有什么 我 说的吗？ 我的学生们呢，毕业了以后，在我们这个祖国的四面八方的部队里边这个参加军队的建设吧，就是我衷心的希望他们能够在军营能够建功立业，取得新的进步，为我们国家做更多的贡献，就这些。 立正，谢谢。 我听完这段话，我就特别想立正。 好，谢谢。 好，谢谢王老师。 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个连线的时间就到此结束了。特别感谢你，之后我会送一首歌给王老师。王老师，节日快乐，拜拜。 拜拜， 谢谢。 卡贝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可以慢慢听。 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让我一生都有关于你。 我好想你在起风的夜里，我好想你在人群的缝隙，你听见吗？这一句喜欢你追得上你背影吗？ 后来遇见他，陪我春秋幸福吧，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这颗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们这一次的迎新派对啊，这是特别多的好朋友来助阵。今天是岛屿心情，然后呢，刚才其实也特别巧，有一位曾经也在西安工作过的老师啊，王老师再次要祝福 王老师一切都好，还有他的这个所有的学生们啊，嗯、 对，工作顺遂。 对，接下来我们挑了这个，应该不是一首歌啊，应该是一段你们的一个 小品、 小曲子、 小曲子。 嗯， 但我觉得喜欢这个名字嘛， 希望， 对，叫希望、嗯，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无限的希望送给老师们和同学们。 好、 嗯，嗯，然后稍作准备，我们会有一个 新专辑的 live 呈现。 好的，待会儿我们聊聊新专辑吧。 好嘞， 好嘞， 嗯嗯。 咱把这个歌排起来。 你们也会经常录一些这样的小段落、小品吗？ 是，嗯， 就是自己没事的时候就录一些内容。 对对对 对 对。 这样就特别轻松的感觉。 嗯。 希望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四面八方的朋友，别忘了如果有问题要抛出来问岛屿心情的话，今天我们会有两次翻牌的机会啊， 嗯， 回答两个问题，你们可以在我们的微博的各类的直播的里评论啊，这个区里面呢留言给我们啊。 对，大家也可以通过微博直播、微博音乐、微博校园以及北京乐广播的官微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对，另外听听 FM 也正在进行音视频的直播啊。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工资卡被接管，穷的只剩医保存折了。 快用云闪付 APP 办医保关联，存折里的钱每月转进北京银行卡，倍儿方便。头回办，推荐朋友办，还送地铁券，最高50，麻利儿的吧？ 我其实有个问题特别的好奇，当然我觉得这个对于每一个乐队啊来说都很重要，因为之前我们在自己的一个相对来说一个区域里面去唱歌、 嗯、 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你们的受众群、 嗯、 啊，就是喜欢你们的人、 哦、 对他们来说你们是宝藏啊、 嗯、 就是其实有的歌迷甚至会觉得说我不希望别人认识你们，因为就是哎，就我自己知道这个乐队特棒啊，但是有了一个舞台以后就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你们了、 嗯、 你们会觉得这件事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的一个转变吗？或者说偶尔是不是现在有人认识你们啊？会不会有偶像包袱？会不会、 嗯？ 其实我们倒还好，我们四个人，因为我们比较大大咧咧的那种 okay,、嗯、 男孩吧， 就是随性。 哎呦，还往男孩那儿拎呢， 老男孩。哎，好，哎，就是会随性一点生活。 对对 对 对， 对，能看出来。就是我们刚刚还在就是上直播之前聊来着，说比较好奇，因为做乐队它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事儿。 嗯。 然后，假如说你真的没有一个很好的收入的话，很难养活这一大群人。 对啊，就所以你们是不是之前很长时间也是都是自己有工作什么的，自己还得忙？ 嗯、有吗？ 就是一直之前一直都有，大家都会靠另外一个。 工作 来养活自己的这个乐队， 嗯， 所以现在呢是全职在做这个音乐了，已经彻底的，就证明富起来了。 哎、你们 证明，其实就是证明能包得住了，就是仅仅 能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职业了。你在校园，你们在校园的时候就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做职业的歌手，或者说就是真正的就把这个音乐变成职业吗？还是那个时候就不想那么多？就是我觉得，就是 不敢想。这也太幸福了， 这也太幸福 了、啊、对，就是 西安多出音乐人啊， 就是肯定也憧憬过， 对， 是也会自己把自己劝一下，说哎呀，这不太可能， 就什么样 你不配，你就 什么样一个时间，你们觉得这个梦想实现了，就觉得 OK， 我现在达到了我当时我憧憬过的那个样子，还是现在还没有达到？ 其实是我们是最近几年是更加坚定一些， 是、 对，就是还是觉得就是如果我 我一个人其实还是要把我的精力放在一件事儿上，我就想把这件事做好， 嗯， 就更加坚定一些。嗯、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在上直播之前，石维旭说那句话也挺打动我的，嗯、就说 是 说其实现在就是简单，就心里放平静了。 对对 对, 对， 就是也不想说指望自己能大富大贵， 是 就是坚持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很重要。 对对 对, 对。 哎呀，很多时候就是你站在一个客观的视角去看一些事情，就会觉得更清晰。 嗯、 站在爱情之外看爱情啊， 嗯、 站在时间之外看时间啊， 嗯、 等等等啊。 对， 所以我们来听一下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 问号一，嗯，这首歌叫《时间之外的我们》。 嗯，稍后来做个小游戏啊，叫做这个人生加减法。 哎呦，好。 时间的尽头是空白的。一望之海，一切都已存在，一切自有安排，做人为的瞬间， 这个问号一的时候，你们是处于一个什么样子的阶段？就是对于你们来说，你们整体的乐队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感觉？ 嗯，问号一的时候就是疑惑比较多， 就会发问的东西。 对对对，就感觉好多问题自己能力有限，解决不了， 没想明白。 对，也想不明白，也不知道环境为什么是这样，就是有一些诸如此类的吧。 嗯， 有些就是还没到三十岁，当时在做问号一的时候， 嗯，对， 就疑惑很多。 对， 然 后比如说有哪些疑惑呢？ 这个是应该 对对，其实要聊的话有点太多了。其实也就是每个人都会发生的一些疑惑。 哎，你是永远不会理解一个男生到三十岁的时候，接近三十岁的时候，他心里的那个波澜起伏的状态。 是的， 我跟你说，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是会变一个人的。 对对对 对, 对， 真的呀。 嗯， 你上演了一出大戏。 哎， 所以这 给自己老加戏，主要是。 好，我们来就是 变成了一张专辑，还挺好。 加了一张专辑，我们现在来减一点啊，减点负担。 嗯、 我们那个说一说啊，人生加减法这个小课题、 嗯、 小游戏。我们这一次的音乐加减法其实也是想告诉大家，除了功课之外，你可以加一些快乐， 嗯， 课外的这个你的幸福， 嗯， 另外呢你可以去减掉很多。所以我们其实接下来就是大家举个牌子、 嗯、 告诉我们的所有的观众和听众、 嗯、 你们如果在人生当中做一个加法，你希望会加一些什么，如果做一个减法，你希望减掉什么，好吗？来、 嗯、 我们还是先谁，我块儿主唱 还 是 谁去？ 先我也行，都行， 你先来吧，好吧，打个样， 互相谦让。 我打就是那说真话，还是那种稍微伪装一点，嗯、 是没 当然 是没有什么真诚一些，当然真诚一些， 拉开肉 啊！ 你看我现在就可以说了是吗？ 当然 啊，对，我觉得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再加一些真诚，所有人， 嗯， 对对对，这个刚才说的特别好， 好，少一些套路， 对，就少一些套路， 好， 对， 加一些真诚，少一些套路， 对对对， 就是你可能这是对于人际关系和现在的一些 不是，我觉得是 心态， 就心态，我觉得就是真诚，反而就是分真诚变成很难的东西了，你没发现吗？ 我有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你过度的真诚会不会让别人觉得，就是你可能也会容易受伤。很多人说觉得 对对，那你受伤，你保护自己的同时，咱们再多真诚一点， 哎， 怎么行？ 这好，可以，哎，很好，加一些真诚， 嗯、 少一 些就是 虚伪， 也不能说虚伪吧，虚伪也不能说是完全是错的，对吧？在某些场合，就是特定的环境下，他可能需要一些， 那个叫情商嘛， 啊，对对对，但是就是少一些，就是对所有的东西都那个套路。就是、 少一些套路， 哎，对对对， 好、 嗯、 好 好, 好，来， 刘伯宽呢？ 嗯， 其实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对待音乐上面， 嗯， 就是我希望我们可以 哦，那你就把我们的两个游戏并一起了。今天还有音乐加减法、 哦， 音乐加点什么减点什么，你就直接说音乐吧。 行、 嗯，就是我想，就是我们就是音乐上面可以让我们的想法更会更加单纯一些、 嗯， 做一些更加单纯的音乐。然后这是减， 嗯， 然后加呢是希望可以给我们，我们想加一些更多的机会。 嗯、 可以去到更多 的 地方去 感受，嗯， 学习感受， 嗯，特别特别好。 所以新专辑《问号二》它其实是一个孪生兄弟， 嗯、 应该是同时发出来。 是 但是这个二当中呢，很多音乐都已经做了一些减法。 哎，我们稍后可以其实回来聊一聊这一张，好 不 好、嗯？稍后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的音乐加减法正在进行中。 Raise my hands, watch me dance, everything's all right. Driving through car on cruise, girls right by my side.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奥迪都市快闪店，9月8日至12日，闪现北京蓝色港湾中央广场，邀您体验上汽奥迪 A7L 先行版，详询400820-1118。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养车了吗？您呢？养车上途虎养车 APP 呀，途虎养车北京车主专享，美孚、嘉实多、壳牌全合成小保养，188元起，正品保障，专业服务，养车就是途虎。 亲爱的，新房装修咱们去哪儿看啊？ 当然去全之家丽泽店啊！即日起至10月7日，参加品质家装狂欢季活动，一元购3888元券包，消费10000还能免费吃喝玩乐，最高满赠 iPhone 手机、运动萌兽主题公园、波乐乐儿童乐园、游泳健身门票免费送，电影免费看，大餐免费吃，装房子来全之家丽泽店，免费吃喝玩乐就在西三环丽泽桥西北角，详情咨询电话6370-8888，6370-8888。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娱乐最王牌迎新派对，音乐加减法，9月7号到14号，众多音乐人空降直播间。 我们是火星电台。 我是丁世光， 我是叶喜儿。 音乐加减法，我们是岛屿心情。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苏玉莹。 我是你的音乐好伙伴赵赵。 云端音乐周，星光熠熠，青春活力，锁定收听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 晚上5点到7点，迎新派对，我们等你。 9月7号到14号， 迎新派对等你。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参加我们的迎新派对啊！希望大家这个时间都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在夕阳余晖里面啊，好好的来听音乐。尤其呢，就是我觉得。岛屿心情的歌就特别适合这种啊傍晚啊这种感觉， 对 一个过渡的那个状态下。 是有人会觉得说岛屿心情以前要是不了解他们的话，会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海岛的乐队啊？因为想到 海岛乐队 对，因为会想到说西安的这个乐队的风格应该属于黑撒那种类型的，会比较多。所以就是听到这种不一样的另类的，应该算是 indie rock。 对 吧？ 他们其实也会有一些其他的风格，有时候 融合 是 这张专辑，然后是叫做问号二，然后呢最近推出的也是， 对对对， 然后听到这首歌叫做给我一颗万能药，我们刚才在聊说这特别像一个爽剧， 一个电影。 嗯， 就是是可能希望我们的这个大脑的潜能能更多的去开发。 是 现在不是说有那个芯片的技术吗？就是在你的大脑里植入一个芯片，然后你其实就拥有了更多的功能，比如说外语啊，英语，然后就是本来我们还得背单词， 想不来是吗？ 就是这个词儿全都自己就会了。 这个是万能芯片， 万能的芯片，对这个概念啊。刚才我问了，就是说你们在问号一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就是疑问， 对疑惑多， 疑惑的句式，就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到了这一张问号二呢，还这个疑惑还在继续吗？ 会再继续，但是就是人可能长大又长大了一点，然后人坚定了一些事儿， 至少解决了一个问题， 对， 就是，我想清楚一到两个问题了， 对对 对，至少想清楚了我应该怎么面对疑问了。就是可能以前会用就是稍微有点就是 努着劲儿 不太有勇气的那个方式去面对，但是现在可能勇气更多了，孩子也大了，感觉自己也得变成男人了吧，就是那种感觉。 那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或者说有什么一个契机觉得得写这么一个歌？ 因为这张专辑整张专辑我们都是在就是集体，大家都住在一起嘛， 住在一个地儿叫白石，是吧？ 白石峪。 对， 它是秦岭山脚下，它是离城市最近，然后它旁边是一个那个西安野生动物园。 这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创作，会觉得能激发你们的整个的灵感吗？还是刻意的就是想 其实 一个这样的一个命题作文的感觉？ 其实这种录音的方式其实是我们小时候一直想象当中的一种追求，就觉得乐队如果能这样子去做一张专辑的话，那就太棒了， 挺酷的。 算是实现了这个愿望。 对， 就是贴近大自然，然后身形合一。 哇，天哪，天人合一，就哲学名词，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了。哎呦， 所以刚才这张专辑就是有点化繁为简的意思吧？ 对 对， 是尽量是让我们每就去是第一时间的我们第一个就是 非常直接的想法， 嗯， 然后也不去 太修饰什么， 对。 哎，这个你其实我说音乐人和音乐人之间也有相似的地方啊， 嗯， 比如包括昨天你看那个丁世光他们来就说， 嗯， 他们就喜欢先把那个场景先搭好了， 嗯， 然后把之前所有的功课做到最足的时候，然后唱的时候就其实希望是一个特自然的状态就去表现音乐， 是 反而不要去太靠后期我去做去修什么的，在对， 嗯， 你们其实是不是也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也是希望 能就体会到这个问题，对对对，体会到可能有时候太就像我们刚才听我们那个最第一张的歌，就感觉我跟刘欢说，我说是不是太使劲了？那当时就是年轻的时候使 的 劲太多了，有时候小时候会把劲儿放在外面，可能长大一点把那个劲放在心里面，然后并不用就是大肆的那么嘶吼呐喊， 就没有那么形式化。 对对对对，嗯。 所以这张专辑其实你们俩可以各自推荐一首歌，你喜欢哪一首歌啊？ 嗯，我推荐或许吧， 或 许， 嗯， 为什么呢？这首歌创作是有什么意义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歌其实它就是跟整张专辑其他专辑里边的歌不太一样，是因为它是在家里创作的， 嗯， 就是因为其他歌都是在录音棚里边写的， 对，这个歌很特别，嗯， 对，就感觉这个歌可能就是整张听下来它可能不太一样。 嗯， 并不了解这一切，或许我们只是为了彼此相爱，啊，热情的余温无法再温暖你我，那惊恐的传闻不断出现在周围，气味让你想起了谁，是你再一次掉入那段回忆，故事的结局荒诞而又真实，伟大的丰碑随着聚散终将遗忘我所困惑的仇恨的，或许终将失去我所挚爱的在乎的。 我看你们那个好多就是制作名单里面啊，制作人什么的，王大志啊，就是黑撒的那个， 嗯， 是吧，是是，但对对对，跟你们一块儿，算是一块儿玩音乐的， 嗯， 对，是我们一个大哥 大哥， 嗯， 对。然后听说还有一支足球队 啊 啊，对， 是是， 我们是有一个，就是 那么惊讶， 看， 就是 我以为我问错了， 啊，就是 我了解 说你们怎么，我们好像没提过这个事儿，就是， 因为我自己就踢足球了， 真的假的？ 知道你们有一支球队， 哦， 是音乐你们自己音乐人那个凑的一个球队吗？ 是， 对，平常 是那个球队里面非常神奇，就是全部都是做音乐的人， 对，哎，北京也有这个，就专门有音乐人， 哦，对 对， 对， 也有。那你们那个队儿就平常踢球什么风格？ 就是又菜又爱踢那种， 那跟我们差不多， 除了菜一无所有。 我们现在都是散步式的踢法， 对， 就是养 生，就是养生球， 对 对 对对，嗯。足球算是你们一个相互的爱好，你们俩谁踢得好？ 我觉得都是水平，就是都那么都一样菜。对， 分享一下踢哪个位置，啊？ 对，我跟刘伯宽现在就是现阶段我俩一左一右 啊，左后卫右后卫， 对对对对， 跟你能踢， 但是我们没踢大场，就是大场 就是那个，对，就是 对对，一左一边，对对对， 养生球，下次可以组一个。 我其实那你们还属于还跑得多一点那种， 对， 我是属于注视中锋， 哦，就是门前站着。就是对，我懂，我懂，我懂， 明白了，一球过来， 哎，对对对， 看一眼，哎，他进去了， 对对对。 哎呀，好了，然后足球突然觉得，那王大志是什么？他什么身份啊？就是黑撒乐队的王大志，他是什么角色的？ 大哥是我们小时候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在大哥那儿录， 嗯， 然后录也是一边鼓励着，一边给讲着，我们也学着，然后等于一起成长起来的。大哥也是不断在添设备，他说：“哎，这回又买了个这么个东西试试。”哎，我们好啊，下张来试试，就一直。一起成长的等于，然后他房子房间也越来越大，周围的环境也越来越好， 给我们造的制嗯，就是来的条件也越来让我们就是越来越幸福。 哎，对，我那天记者跟一个朋友聊一个职场的话题，说这个利他这个心态啊，其实很好。 嗯， 就是你到一个程度，其实你就不是 帮助别人， 就不想为自己了，就觉得我能让身边的人变得更好，其实也很幸福， 就是在帮助自己嘛。所以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阿呆》，我觉得特别适合咱们今天这音乐加减法的主题。 你确定吗？那里面有句歌词叫做“书包什么 越来越沉”， 所以我们要 去掉这些负担了， 要减负啊。 嗯， 对对对，好。 今天有个现场 live 的版本吧， 来、哦、 阿呆， 那边说一下，现在啊，只是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微博直播间里，有38.4万人来观看我们的微博的直播，再次感谢大家。有什么问题赶紧抛出来，我们马上要翻牌来回答大家的提问 了。嗯， 来吧。 好了 ，OK。嗯。 用你纯洁的手画出一双翅膀，我知道这样太泛滥，爱你最爱的人，做你想做的事，我知道这样你才是你。每一天都是匆匆忙忙，背着越来越沉重的书包，你悄声说着爸爸爸爸，我在哪里没有朋友，家里吵闹的邻居有着无尽的烦恼和固执啊， 好像天生就没有快乐，只会争吵。 哎，我没听够啊， 怎么办？ 没听够。 现场又来了一个不插电的版本，哎，阿呆。 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插电的版本，就是相比于我们平常真正的那个一个录音室啊，或者是我们巡演的时候，就真正的舞台上的版本比起来，我觉得就特别的 真诚。 你刚才说的真诚啊， 对， 特真实， 对， 那个 感 觉， 咱们好像离得好近， 对， 就很 对，这种感觉特别好。所以这首歌曲其实也提醒了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呢，我们应该把快乐还给童年。 嗯嗯，有人说你们是内敛不浮躁的乐队， 对， 就是会有这样的，对，你们应该是属于这种气质的，不是特别张扬的那种都。 对，也张扬不起来感觉。 你看是马赛克， 但是你得看喝多少， 那是喝大了。好，我们待会儿会有两个问题，大家抓紧时间，还有点时间可以提问啊，就在我们的微博的直播啊，微博校园，还有微博音乐，北京音乐广播的这个我们的微博的直播间，都可以来提出啊你们想问岛屿心情的问题。 嗯，关注我们记得找到九七的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快要结束了，抓紧啊。 哎，接下来我们听什么？我们再来听一首这个， 谁去 推荐一首吧？ 我推荐一首叫莽夫的歌。 嗯， 莽夫 对新专辑里面有一首， 好歌。 嗯， 好歌， 我觉得 我也喜欢。 对对对，我觉得特别轻松吧。我觉得对我来说， 对， 嗯， 怎么来理解这首歌？ 就是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因为其他歌我都比较忙， 嗯， 但这首歌就我可以持续的一直弹一个东西，然后我感受到大家给我的反馈，让我非常享受，所以说我推荐这首 《莽夫》。 我们来听一下。 热爱贪婪的心态，用狂热去崇拜，那所有喜爱都烟消云散，要麻醉放纵的灵魂，四处游荡，沉醉，继续沉醉。喜欢来忏悔虚伪，我 幻的世界摇摇欲坠，而你的温柔让哭泣的人停止伤悲，沉醉继续沉醉。 很多朋友都表示特别喜欢这一段，这段的 solo 就这一段。很多朋友都表示说想看你们的现场，所以我们就先从一个问题来问起吧。这个用户75这都就数字就不念了啊。我们来这个选一个他的问题。什么时候巡演？这个能答吗？ 很快了， 很快。哎，这个我答得好， 因为可能在下周我们就会在微博上公布就是巡演的站次和时间。就是我可以先透露一下，就是我们从10月21日开始。 好， 对，为期2个半月。 啊，2个半月的时间。那这次巡演的主要的还是说问号二当中的，还是说都会呈现一些？ 都会有， 都有， 都会有。那也会唱一些经典的曲目。 对 对， 我们有时候恨不得多演点儿，就是我们想多演，但是但是害怕大家也就是太累，听得太累。再一个就是，这次演出它连的时间比较长，就2-3-4天都要连着演，就害怕刘伯宽这个肉体会有点那个承受 不 了，对，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对对对，稍微因为我们都是那个木头。琴什么的 都 是 木头， 这还能好点，但是刘欢是肉体，所以给他稍微减点负担， 你多吃点肉嘛， 多吃点肉。 有朋友就问了，说西安站演吗？这西安站掐指一算有7-8个 live house 呢，你们选哪个呀？ 对，这我们点个名吧，我们也点个名吧。 选哪个？ 这是一个叫做这个金蜗牛座 哦， 回咱们西安演一场。 嗯， 这不是一个问题啊，这就是一个 诉求， 一个诉求，对。 有西安的， 有西安的， 有哈，哪个酒吧，哪个 live house 呢？ 哎呦，再说就说的，我们就订票电话都出来了，好吧？ 对对对， 哎，柯，你一下提了4个问题， 所以他们准备要得罪一群朋友了，是吧？都是好朋友，去哪个场次演，其实还挺纠结的。 是， 好。那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也稍后再一一问出吧。有朋友对你们的总结，我觉得还挺到位的。比如说这个 Double 刘，吉他 Double 刘，他说一直特别喜欢你们，因为有的这个乐队呢，会把自己包装成别人想看的样子，但岛屿带给他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始终如一。这开心吗？听到这答案，我总觉得不开心呢。 他们可能也要试图去理解一下。 我一样吗？我不一样啊！我现在变成另外一个自己了。 我特别想问你们的是，其实因为你们刚刚说嘛，有一些问题啊，一些找一些答案什么， 是 要问啊，有一些解决了，还有一些没有解决的。 对， 接下来你们会试图更想解决你们音乐的里面的哪个问题，或者说你们的想去会有更多的一个表达的空间，会是什么？ 其实还是要。得人，你还是得再去经历吧。不断的经历可能会更好一些。其实跟自己看待事物的眼光有关。就你怎么看，其实世界本来可能就是那样子吧。它可能不是这样子，然后你自己强行加了很多自己主观的想法在里边，对，会困扰自己。 唯一改变的就是改变。 就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改变着， 对， 然后也在成长着。 生活里的灵感就是不能说就那么点儿啊，它就不是，它是有限的，就是你可能你观察到的，你感受到的，你经历的生活，你阅读的书籍，你看的电影， 是 就是有限的那个养料里面去找音乐的素材。 对对， 如果想要去改变的话，就是去增加的话，会是什么增益呢？就是我们说做个加法的话，音乐里你们会希望加什么部分？我这个问题是不是提多少太 就音乐上 太选？对， 音乐上， 比如说加个女主唱之类的。 音乐上， 小旭刚才说要乐队再加一个人，然后把我踢掉。 对，音乐加减法，刚才那个我的就是给乐队加个人，你走。 我们有一个固定的保留曲目，就是拆散一支乐队， 谁来谁散。嗯， 好嘞，所以我们很多朋友也都比较。期待说今天是不是能在现场听到他们在舞台上唱的那首翻唱那首《追梦人》？ 我超喜欢， 我也很喜欢。 但是我 也很契合今天的主题啊。 对，在电台没问题，所以唱一下吧。因为今天这个主题是青春校园系列。 突然被 cue， 你看他俩的表情。 就是不要。那我唱好吧？ 好， 给我一个伴奏， 我们一起合唱，哎，好吗？ 哎，就是把快乐还给我们的生活啊，这个，然后。今天是教师节，其实老师们也很辛苦，尤其现在这个双减之后啊，然后呢，其实老师们也负更多责任，老师们节日快乐，也希望同学们也好，或者每一位追梦人啊，大家其实都可以追寻到自己的人生的更多的梦想，好不好？ 对，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岛屿心情的一首新歌《那些日子》。 好，我们再这个开个班级会商议一下。 人没有目的的前行，躲来躲去，摇摆不定，丢失了我最珍爱的你。走在旧时的路，喧嚣取代荒芜，我知道已无法再去点燃你死掉的心。 同时今天的节目要感谢我们的听天 FM 进行音视频的直播，同时微博直播、微博音乐、微博校园和北京广播的官微，今天线上42.1万人在收看节目，感谢大家。最后追梦人当时是在月下的第七期，好像是第七期的时候改编的一首歌， 对， 然后唱完这首后面就是不是就撤了啊？ 对， 这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Sorry， 但我们今天确实唱完这首歌也大家一起撤， 我们也撤了 啊。 但是你知道就是那个撤了的感觉，就是那个梦还在继续嘛，啊，我们都在继续追梦。 对， 哎，怎么唱？ 最美的时候就是追梦的自己，那个都那个奔跑着的自己永远都是发着光的。好嘞， 啊，艾克也是发着光的啊。 对，我今天有点泛油，你看出来了。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对吧？ 嗯， 是的。 预备备， 来，我们给一个小气一下。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 青春娇艳的花。 学一学，好不容易能不谈了。 我要是跟你们一起这个月下，我估计就是不用被淘汰了，我们就 哎呦，真是 综艺节目了，综艺节目啊！好，谢谢，我觉得感谢 大家。 今天有一些惊喜，因为之前我们想的是可能就不现场的去 live， 就大家就听听歌，聊聊音乐。但是今天其实这都是专属的彩蛋。 对，所以让大家也花更多的时间，就是收听完这个节目之后呢，可以去各大平台把他们这张专辑拿出来听一听，然后重新认识他们的朋友，也可以从这张《化繁为简》的专辑，是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音乐其实就是这么一件快乐的事情。当你觉得生活有些 苦闷的时候， 嗯， 觉得人生可能找不到一个选择和方向的时候，然后来音乐里面，其实就会有一个突然有破茧而出的那种感觉， 嗯， 甚至有的时候会拯救我们，然后觉得这种感觉会特别特别的好。音乐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因为就是今天音乐加减法，我们特别希望包括很多同学啊，就是学习之余可以在音乐中找到幸福的感觉。音乐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它对我来说是我生命中一部分， 一部分， 嗯，不可分割了， 对， 嗯， 很重要了，对。哎， 我觉得就像吃饭一样， 嗨， 就 还是一部分， 对，像吃饭一样随意，但是像吃饭一样重要， 对，很好很好。 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离， 谢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这次的迎新派对啊， 嗯， 这期迎新派对当中这一期来自岛屿心情的专场，谢谢 谢 谢， 谢 谢大家，谢谢大家， 真有人。 好，然后 来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吧。 也谢谢收听节目的朋友，祝大家周末快乐， 嗯， 然后跟我们这个我们的线上的朋友打个招呼啊， 嗨， 哎，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喜欢音乐的人永远都是最单纯最纯粹的， 哎， 拜拜。 在画墨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咸鱼前尘红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下我凡俗的人世中难解的关怀，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都选你。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浪潮浪潮。